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啊！我们在中秋节这天，首先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阖家团圆啊！中国人有几个日子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中秋节可能也是一个。我觉得跟中秋节一样重要的，按现在咱们过这个，也就是年三十了，是不是？年三十，大家无论在世界各地，你都得回家。中秋节这天也有点这意思，对吧？大家无论到哪儿，你都得回来团圆团圆，对吧？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直播间聊天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节日好，中秋快乐。 哎， 孙老师好。 哎，周老师也先祝周老师中秋快乐。确实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周老师，是不是？ 大过节的。 大过节的，关键是周老师在家里啊责任重大。 我还得做菜。 哎，周老师还得做饭呢。我们这节目结束了以后耽误周老师全家吃饭。我这太不好意思了啊，但是牺牲周老师 一个人 啊，这个幸福我们全北京京津冀地区的所有家庭，是吧？这是周老师做一点牺牲也是值得的啊。今天我们一块来跟大家说说中秋咱们的家宴啊。现在好多朋友到中秋的时候，一吃月饼，二吃螃蟹。月饼现在渐渐都省了，螃蟹这两年感觉不能省，是不是，周老师？ 对，螃蟹越吃越高，口越高， 哎， 分量越吃越重， 哎，对吧？得吃大的， 嗯， 是不是？得吃好的，得满黄，是不是？现在要求也比较多，大家呢，好多朋友都喜欢吃这个螃蟹，但是螃蟹怎么做？咱们上周跟大家稍微说过 官司， 说过一点儿、 啊， 但是呢，那些是比较常规的做法，也不用我们教了。您就蒸一蒸，弄个那个姜醋。上周周老师已经教给大家了，这是比较常规。当然，常规的方法也很好，保留它的最大的鲜味，而且人人都上手，没问题啊。这个今天咱们让周老师说一个，跟螃蟹有关系的菜呢，还是一个名菜，蟹酿成。 对， 这个呢， 嗯、 大家可听。也可做， 对， 是不是？ 而且 也有成。 如果说您今天晚上吃完那螃蟹，说我剩俩， 剩俩啊， 那你做这名儿做这菜更棒， 真的 可以 哦， 你就可以啊、 哎。那咱们今天先说说蟹酿成。当然了，大家如果您现在正在下班的路上，晚上准备全家一块吃饭，您想露一小手，有点什么烹饪的问题，说哪一块我拿不太准，我做这老失败，是不是？我想让周老师帮帮我，给我解答解答也没问题。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块互动，包括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找到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也可以一块聊聊天互动都可以。咱们今天先跟大家说说蟹酿成。周老师您先说说这蟹酿成啥意思。 蟹酿成就是把咱们过去啊这个菜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是江南菜，南京菜，这不是咱们北方菜、啊、 对对。嗯， 那么人家是利用当地的这个 物产 嗯啊，首先成的呢，过去咱在北方啊，咱们认识橘子的多，成的呢比较少，但是成的呢它皮稍微厚一点，味儿比较香一点，汁儿比较甜一点，而且呢它这个蟹首先一样啊，就是到了季节以后，这个蟹它可以大量的可以剔，就是出肉，出黄，就是把这壳你都可以去掉，就这个时候做这个菜非常的应景，而且吃起来呢让人家就是说没有那些皮壳的烦恼。 哦，对， 是吧？ 特别适合 孙老师 这样的人。 我说这话，我为什么我说 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选了这个菜呢？我知道孙老师他有一习惯 啊， 就是吃螃蟹的时候，这不是把黄吃完了以后就扔了 啊？对， 他不爱这呀。 哎呀，为了这个，我们家这没少揍我。 哎呀，他浪费太大了， 我 那么大块的一个这个 肉， 大螃蟹肉他就扔了。 对，我这个人从小有毛病，就凡事怕麻烦， 嗯， 这确实不好啊。大家别跟我学，批评我。吃螃蟹吃虾我一般都拒绝， 嗯， 就是我自己不爱包，就是我其实也不是说不爱包啊，我就是凡事 少爷嘛是吧， 我吃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从小一个习惯，不爱下手。我如果这一吃一个东西下手弄的能不是弄的手上全是这个那个的吧，我觉得这就不嫌麻烦。 啊， 尤其像这种， 那你要看外国电影里边那个吮指的那个，你是不是有点 不行？下手包的这些我都问，我从小练就了吃虾，我都是拿筷子夹着用嘴就能包起来，不沾手啊。那个吃 说过 啊，吃螃蟹这种吧，就是你吃着吃着饭还得再去洗手去，我就觉得很麻烦。当然那个人家， 那您不是从开始吃一直到吃完了我再洗手呢？不行， 不，你中间你还吃别的菜呀？ 哦， 是不是吃别的菜？你是不是得拿筷子？拿筷子弄到筷子上，这个腻腻歪歪的，我就有点不行。当然，我这是属于个人习惯啊。 听众朋友，你想想，他吃这螃蟹的油得多少？ 多大？滋一脸，是不能心肝心肝啪滋一脸，是不是？大家那个吃的螃蟹人比我好的有的是，我们家现在都不吃螃蟹了，就因为我嫌麻烦。周老师，您接着咱们说这新疆城啊。 其实呢。这个菜可以就是说提前预制的蟹肉跟蟹黄， 哎， 也可以呢， 嗯， 我现制 现制 现制 自己往出抠， 哎，不，咱们现在有时候一般的厨师现在啊， 嗯， 都有这种训练，因为咱们现在河蟹都基本普及了， 普及普及， 原来呢 大小超市全都有。 对， 嗯， 对，原来咱们就是说北方这边人就是吃点梭子蟹， 嗯， 海蟹 啊， 嗯，但是结构 差不多， 大部分都差不多， 嗯， 是吧， 嗯， 但是说就这种耐心房您得找俩 嗯 好脾气的，嗯， 对， 像 我 这个我 这就不行，嗯， 像我这个呢，这是 周老师也挺脾气挺好， 不是，我是短时间内比如俩小时以内 啊， 嗯， 还有这耐心， 还有这耐心，如果超出时间了，嗯，你比如我来坐这半天儿 啊， 我没耐心， 您这抠俩小时已经能抠出不少来了， 嗯，俩小时反正七八只吧， 哦，那 我就只能这样了啊， 已经可以了。 哎，这不只能如此了 啊！ 因为我说我再闹多了， 嗯，我也吃不了， 闻着不是我已经闻不了它了， 螃蟹的味儿了。 哎，螃蟹的味儿， 吃什么都不香了。 对，就是什么，吃一只时候香， 嗯， 二只时候还可以， 嗯， 第三时候的时候就勉强，第四只绝对不吃了，为什么？臭了。 哦， 你知道吗？我就闻着味儿臭了。 哦， 哎，所以说我。一般情况下，我都基本上保持的美好的味道的时候，就这样吃两，最多吃两只。 嗯， 你多大多小的两只就够了。 嗯，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基本上是好东西，我都要克制我自己说， 嗯， 哎，好饭留半口。 哦，哎， 不要吃顶肉。 对对对对对对，也比较健康。 对，一个你看，这孙老师知道我爱吃烤鸭， 嗯，啊， 烤鸭我最多， 嗯。吃两片， 吃三卷儿 啊，三卷儿， 这三卷儿我是算顶头了 啊，真的呀？ 对对，算顶头的了。就今天我饿也好，不饿也好， 就三卷。 还有啊，你比如那咱那你孙老师你要请我饭，你就光弄一烤鸭，那是我这招半只吃，因为我没别的菜。 您就吃三卷儿， 啊，那我三卷儿我得大卷儿啊， 是 大卷儿，我三卷儿， 大烙饼卷是吧？是不是 大卷 来那个半斤一张 那 烙饼？ 不是屉吗？那一屉的那饼，你别吃了， 啊， 就给我搭。 好， 哎，我就 您这是山东吃法，是不是？ 我可以啊， 啊 是吧，哎？ 烤鸭煎饼，您这是， 哎， 啊？ 咱就说这螃蟹 啊， 螃 蟹， 这 螃 蟹是这样啊。这螃蟹呢，最多呢，咱们说啊，就做蟹让成， 嗯， 你也不要太多了。 嗯， 我这里边一盘啊，咱们说可以摆十二个。 嗯 啊。九个十二个都行， 嗯 啊，你不是为什么九个十二个呢？ 哦， 这里边孙老师 有讲究，是吗？ 嗯， 九个和十 二，为什么外是上桌的？一般的咱们比如说各吃的东西，基本都是这样。 哦，不是九个就是十二个， 对 啊，真的，这还真不知道。 你得好好的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人一般那个一个大桌是不是就是十个位置？ 十个位置留一个上菜的口，就是坐九个人， 跟上菜口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九个十二个，哎，这真不知道这。 过去的吃宴席的有八仙桌，对吧？ 啊啊啊啊 啊！ 啊， 八仙桌是什么意思啊？ 哦， 八位嘛， 八位， 对吧？ 哦哦哦， 八位你不能把这盘子给我弄了，里边还剩一个九个。 哦哦，不能 九个，九个 必须得留一个。 哎。必须得留一个， 哦，留一个干嘛呢？ 啊， 谁吃？带大包带走。 你看这传统文化这个课得必须给你好好讲一讲。 哦，对，您给我 说过去的人说吃东西啊，说或者等于说过去有点钱的人啊， 嗯， 吃饭很讲究的，因为他吃一回不容易。 哦哦哦，对，他也 不 能，啊，不 能说我这个菜吃完了马上端走了，空盘子、空桌子不成。 哦哦， 那么。如果说我要是请客吃，请这个人，啊，他可以吃这个第九个。 哦，哦， 听明白了吗？他可以吃双俩。 哦， 为什么？这是客气。 哦， 因为还有别的菜呢，就是说这一道菜我可以上九。 哦， 而且厨师呢还好摆盘， 好看， 好看。 哦， 你明白了吗？ 哦， 这传统文化从来我没讲过。 哦，那十二个是怎么 说？十二个是十人一桌的。 哦，上俩， 上 多俩， 富一俩，富一俩呢， 哦， 也好摆盘，明白了吗？ 哦， 但是呢，宾主过来一个， 哦， 我陪着您吃， 哦，还能陪着， 你听明白了？ 哦，听明白了。 哎，这个是留礼，就是过去咱们说的礼数，北京话的叫礼数。 哦， 不能说胡来的，说哟，说这个，有时候你看咱们说现在，现在的社会啊。一吃完了以后啊，孩子们都吃完了，老人没吃着， 有， 经常有这种事儿 啊，真是， 你知道吗？ 啊， 完了以后，这老人呢也见骨头啊，你们吃饱了，我都挺高兴。实际上这个 非常饿，是不是？ 非常不好 啊，对对， 应该是第一口先给您， 老人先， 甭管先吃，您吃与不爱，爱吃不爱吃 啊，这个礼数， 这个礼数一定要有的， 对。 啊，动筷子也是您先动， 嗯，长辈先来， 也不能说晚辈或怎么小孩， 嗯， 孙子辈儿的呱呱呱的吃一脑满肠肥的， 嗯， 您这儿好家伙，看着挺高兴的，什么都没吃着， 哦，不行， 这不成， 哦， 这盘子里边必须得满着， 哦，明白了， 必须得满着， 哎，周老 师，我现在还有时候看见这种事儿，我就觉得很气愤， 哦，气愤，我也气愤。 知道吗？ 管孩子， 对，气愤的是老， 没规矩。 我气愤的是家长。 嗯， 你越这样，完以后你越来越悲惨。 嗯， 然后说你是这个。 哎，周老师，那要咱那个扩展到咱们家里头， 嗯， 是不是？咱们比如说今天咱家吃饭，一共来八口人。 嗯， 那咱比如说类似，比如蒸螃蟹或者蒸什么， 嗯， 像您说这一盘菜， 可以九只啊，也可以八只， 就多一个。对， 应该有礼貌的是九只， 多一个 或者十只， 就是 n 加一个。 哎 ，n 加一个，哎， 对对， 数加一个， 几个人咱多一个。 对，就是以那个主宾 啊 为主 啊， 这是有讲究的 哦。 啊，这酒也是这样。啊，那你说我？比如说咱们做这说礼仪服务了这个人 啊， 比如说啊倒酒也是一样，应该是这个主人，你说我今天哟， 嗯， 孙先生也好还是张先生也好，说今天您抽空说倒这个啊， 嗯， 这个就宴上给这赏脸， 嗯， 我先敬你一杯， 嗯， 是吧， 嗯， 这是必须的， 嗯， 这第一杯酒是不是得必须你得倒啊， 对， 以示尊重啊。 哦， 人家到这儿来，你请的人甭管是高也好低也好，你都得有这个礼数。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否则的话， 现在都是 这个酒席 服务员给倒， 是这个酒席就不成席。 嗯， 因为他那个氛围不对。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我就是我只能讲到这儿。 哦，哎， 我讲多了就没意思了。 说是那咱那个从蟹酿城，咱再说回来啊， 嗯， 刚才说到这个蟹酿城也都是按位上， 对，按位上， 所以就 说这个， 说到了刚才周老师说那个 N 加一的那个问题， 哎， 啊，大家注意一下， 嗯， 啊，这是一个礼节问题。 对对对。 当然，您说咱现在就如果说自家人吃饭就六个人，咱就做六个，每人来一个， 嗯， 也行，自己家咱也不挑。 对，一般来说，你要说我做六个或者八个没问题， 嗯， 啊。首先选城的呢，咱们就基本上选过去的齐城， 嗯， 啊，不能别的城还不成， 嗯， 啊，你比如现在有时候那个咱们说那个 我现在有时候都糊涂，到底是干呢还是橙啊、 哦？ 是吧？有的时候那干呢，确实真干， 哦， 那水都这就舀不出来了 啊、哦。 但是有时候那橙呢也确实老 哦。 你发现了吗，孙老师？ 我这没还没到吃的时候呢。 是你有、嗯、你再过一个月差不多。 对对对对。 一咬呢，有时候跟绳似的，你知道发现 啊？就那就是老，就是干了， 那个、 水分丧失了。 它那橘络太橘络，知道吗？ 啊，懂。 哎，它那橘络有点太坚硬了 啊 啊, 啊！ 所以说有时候，但是呢，咱们现在线上橙呢也好办啊。首先第一个，把橙子买回来，咱们你就买好一点的橙子，新鲜一点的，这水分足一点的， 嗯 啊。完了以后呢，把它用三角呢，到时候给它刻开，上三分之一处、 哦、啊， 或者顶上、 哦、 啊，您给它拿那个啊，或者如果简单的话，你就夸大、 啊、横着一刀， 平着一刀 啊， 完了以后呢，把那肉掏出来 哦，啊，难的是像刚才您说得刻一个形状，是不是 哎，刻一个就是锯齿状嘛 啊， 我们就是不难，那其实不难，那挺好玩的那 啊啊，您说是好玩的，我们愿意学。 那个就是拿那个刀，你知道吗？就是左边一刀， 啊、 右边一刀，左边一刀，就连续不断 啊， 一直对头 啊， 你明白了吗？ 一 拿它那个盖儿就起来了 啊，就跟那个南瓜叶子似的那感觉， 啊、对，它是锯齿叶子，它锯齿状 啊，明白 明白吧？ 大家可以弄，这其实不难，一听就是左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连着就行。 啊、对对、 啊， 左一刀，你把那角度呢掌握好了 啊， 是吧？90度就行。 对 啊， 它只要是一个角度就行，您别那个深一刀浅一刀，或者这个30度那个60度， 对对，换方向不对也不行，不合不了口也不成， 对对对，就是反正您计算好它那个。大小，然后呢？别您前头这几刀啊，都是比如1厘米宽，到后面一下剩出个1.5或者剩出多少，就是您感觉切一刀吧不够，切两刀吧富裕，就是 可以重复，它这可以重复也没大、 啊、 也没关系。 对，它那形啊就不那么规整， 不那么 就是您比划比划就行。 对对对 对, 对、 啊， 完了把那肉给取出来， 嗯， 就是形成一个叫香肠香哎香肠中， 嗯， 哎香肠中。 嗯、 那么这盖儿跟那什么都不要扔，一会儿咱都有用。 对， 啊， 这都是那个最后的菜。 对，如果 成菜器具。 对，如果说我们再讲究一点，那你把那盖儿可以去掉。为什么？上面我们可以打一高丽糊。 哦， 上面可以覆盖上。 哦， 你知道吗？这就更漂亮一点， 漂亮点、哦、 啊。但是如果说我原汁原味儿、 哦， 那我可以用 这把这盖儿盖上， 这盖上、 啊， 哎，无所谓。那么下面呢，就开始操作什么了？ 嗯， 那个内容， 嗯，内容， 那内容是什么？让酿橙不是酿蟹、 哎、啊， 是这样式 啊， 蟹酿 橙啊，就像肉夹馍， 哎， 是是。 你一说这肉夹馍 啊， 我那天我刚长一学问、 啊， 哎呀，太棒了，我这终于闹明白了， 弄明白什么？ 为什么陕西人、西安人为什么叫肉夹馍？它明明是馍夹肉， 对，为什么？ 你听的那馍夹肉， 嗯， 陕西人说没有就是叫馍 啊，馍啊啊， 没有夹肉 啊，就是白馍， 知道吗？哎，对呀， 啊， 听明白了吗？ 啊， 你知道吗？我都明白哦，这太恍然大悟哎，这么多年了，我说我没明白这事哦，地方的方言 啊， 就得是肉夹馍 哦，有道理， 如果倒过来不成。 啊馍夹肉啊， 馍夹肉就是没夹肉啊！ 哦，哎呀， 什么都没夹呀！ 长见识，张老师 啊 啊！ 怎么样？你说你请我来， 非常棒！ 这 连陕西节目都做了。 我是特别注重饮食文化的 啊。 其实我真是没闹明白这馍夹肉为什么这么 叫我，对，咱也不知道啊， 为什么这么叫我？ 啊 啊！后边那天，人家，哎呀，有一个陕西的人说了一句话，完了以后呢， 嗯、 说。啊，我没什么，我没跟你说 啊啊， 我没跟你说 啊，然后您就想明白了。 哎呀，我突然哦，你说馍、 啊、 哦，馍夹肉，馍、 啊、 夹肉不就是没有什么肉吗？ 啊， 没有什么肉，陕西人吃什么呀？ 啊， 那辣汁还吃什么呀？ 啊 啊，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也不用。这无师自通，我太聪明了 啊啊啊！这人确实是您聪明，这件事全中国人都知道。 不， 哎， 确实，我不知道我这个解， 我觉得起码、那个、 正不正怀，正不正怀， 起码有道理，就是这个起码思路是通的。 这个理儿是说得通的 啊、哦，是吗？那得到孙老师的钱，哎呀， 我觉得 比我更聪明的人， 非常好、啊， 他已经能给我、 哎、和这个谢酿成还有异曲同工。 哎，你说如果 是是 哎，对啊， 嗯， 如果成让谢， 嗯， 这话，你想想，成酿谢， 嗯，人家谢酿在橙子里头， 不是哪个贵呀、啊？ 哦，当然是谢贵了，是不是？ 是。那谢多、 哎、过去咱还真说不准。 不，过去这橙子那肯定是那橙汁大批量的，那遍地都是。 是吗？ 那螃蟹那 贵啊， 那一个螃蟹没人买二斤橙子有可能的呀。 啊， 现在咱也能买啊。 那古代没准是那个它是橙子贵呢，那时候种水果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菜它的历史不会太长。 这个是宋代的菜，周老师。 哦，那您就说宋草鱼羹那个同时代的那个，哦，那是宋代的菜，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讲究那就更加，那我觉得也是螃蟹比橙子贵。 对，这个咱那个都不是那时候的人， 啊、 咱就甭较这个真了、啊。 下一回我肯定 咱查查，咱查查， 找回这诗来。 哎， 嗯，哎，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是说做这个螃蟹，其实这螃蟹也得蒸熟了。 啊、哦。先蒸一下、 啊、你不蒸熟了你怎么去取肉啊？ 哦，对 啊，这到了这个孙老师脑袋疼的活了。 哦， 哎，完了以后剔、哦、把它剔出来， 我就放弃了，不吃了、 啊、剔出来以后呢，咱们得加一点鸭蛋也行、 嗯、 或者鸡蛋也行 啊、哦、 得给它上锅炒、 哦、 炒一炒，这是简单版啊、 嗯、 如果说我要是豪华版， 嗯， 我完全可以就是全都是， 嗯， 用点蛋清或者和一和 啊、哦， 鸡蛋或者和一和， 全都是蟹肉， 全是蟹肉 啊、哦。 但如果哎，现在有这个，这我说的第二个这个招现在是风行的。 您说全是蟹肉还是 不是？蟹肉可以三分之二 啊、哦， 鸡蛋可以三分之一的，这个现在认可 啊、哦，这个比例是认可的 啊，就是不是这么做是可以认可的 啊、 嗯。我很嫩啊， 啊、嗯、啊、嗯，嫩， 炒出来很嫩。就我的鸡蛋已经被什么呀？被那蟹已经俘虏了。 哦， 鸡蛋已经变成蟹味了。 哦，也其实也行。 哎，也不是很好 吗？你好吃， 嗯，你非得弄这么一大口，全都是胆固醇非常非常之高。 对，不健康 是不是 啊、 哎。那么现在呢，把它降低一点，搁点蛋白质互补一下。 蛋清啊， 蛋白质互补一下， 嗯， 啊，蛋清多一点， 嗯， 是不是？那不是更好吗？ 对， 而且它又像蟹肉， 嗯。 那么把它呢调味的时候，您就给它稍微的搁点盐， 嗯 啊，搁一点，按过去我说过去学这个菜的时候，人家有人还要把这个橙皮知道吗？ 嗯，哦，橙子的皮， 橙子的皮知道吗？ 片下来呀、啊， 片下来切成小粒儿， 哦，搁在里头， 对，当调料 啊、哦， 就是这个蟹跟橙 融为一体， 它是合味的， 啊、哦， 它不抢味儿，互相不抢味儿、 哦， 你闻着蟹味儿。中有香橙味儿，香橙味儿里怎么样？ 还有蟹味儿。 哎呀， 啊， 哎呀，哎呀， 哎呀，不行了啊、 哎！口水出来了。 周老师不行了，咱就进广告 了。我没不行啊，我这个口水有点够呛了、 啊。没事，咱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相信周老师这个一形容啊，这个大家可能也都跟周老师一样，周老师给自己都说的流口水了。我相信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一听。肯定也对这个感兴趣，而且我相信今天肯定好多朋友家里啊都会有吃不了的螃蟹，因为咱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买都买富裕的，是不是？十个人恨不得买二十只，对不对？他不是说过去那个一人分一只尝尝就完了那感觉，肯定会有点富裕的。富裕的，您要做这菜，那就太合适了啊！刚才让周老师说啊，咱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这个蟹酿橙。大家有任何关于烹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上积极跟我们互动啊，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就行了。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可是我怀念犯过的错误，它让我懂得付出。现在的我们

都能团聚在一起，别管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哈。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呢，资深教师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再跟大家打 大家中秋节好。 嗯，哎，刚才咱们说到了今天这道高级菜蟹酿城。 对 啊，那个好多朋友也跟我们互动说，哎，当年去杭州玩的时候吃过这道菜，确实也是人家杭帮菜的名菜代表菜啊。现在做的也是挺好，而且真是高档宴席，人家给您上着一个，你感觉是无论是色香味一行啊，它都特别棒。 弄点干冰，让它飘飘呼呼，飘飘。 哎，对对对，那感觉非常好。现在有好多那种不是特别特别贵的餐厅，而人家也渐渐开始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什么？太简单了。 哎， 其实这个菜并不难 哦。哎，但是呢，它很讨喜， 讨喜 是不是？而且大家一看上来一盛的，一揭盖里都螃蟹。哎，别管你卖多少钱，他都觉得哎呦值啊，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说那句让我馋的问题就是，螃蟹跟橙子它是合味的 哦。对， 其实就跟姜跟那个姜跟是拉郎配，你知道姜跟螃蟹 哦。 那是拉郎配，没辙 哦。 为什么呀？你螃蟹是寒的， 嗯， 我这儿呢，为了人舒服， 嗯， 人舒服，我得给你来点热的， 嗯， 那是拉郎配，不得不 啊 拉， 强行给人安排， 强行安排。哎，有的那个较真的那不是就是不搁姜吗？ 哦，不搁姜 啊，吃完了以后跑肚啊。那么这个橙子 啊， 跟这螃蟹。因为它们都是秋天成熟的果实 啊啊，对， 有一个果实，一个 小动物啊， 一个对，一个水产 啊， 它们俩有相近的地方啊，而且都是成熟很饱满的时候，它才能给供给人吃， 嗯， 都是把最美好的地方都给献给人了。 哦， 这俩还 高尚 啊，这俩还叫什么？那不是拉郎配，这是。不约什么？不约而同 哦， 或者不谋而合 哦， 这是不谋而合的词儿， 不谋而合 哦，哎，不谋而合， 哎， 俩搁一块儿， 嗯， 又不抢味儿， 嗯， 而脱味儿，这就等于一加一等于三的感觉， 哎，哦， 这是感觉，酱成是这样的感觉， 堪称西红柿炒鸡蛋，是不是？ 西红柿炒鸡蛋 没有这个棒，啊， 没有这个经典。 哦， 没有这个经验， 哎。刚才周老师跟大家说了，这橙子炫开一个小盖儿啊。周老师刚才在私下也这个告诉我说，现在咱们这橙子呀，只能买那个澳大利亚进口的。现在就这个季节啊，咱们现在要买，我已经在那个生鲜超市已经看着了。澳大利亚进口的小橙子，我也尝，味道还可以， 香气怎么样？ 那也还行，但是总体来说，不如咱们再过 一段时间， 小段时间， 对，半个月吧。 咱们的全国各地的，咱们的橙子可太棒了， 没错， 是不是？什么赣南脐橙嘛，这的。 广西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橙来的，那个了不得那个。 广西就是 新。新的橙子 是吗？ 叫什么橙子？我记得前几年正好推他那个，他也是在一个边远的一个穷困山区里边，突然， 火了， 对，就迸发出这一种橘子，那个不是橘子， 橙子 这个产品风靡全国。 哦，那咱没吃过。今年我那个跟周老师听完这， 不是我已经吃过那个 啊， 香气各方面都好， 特好， 嗯，非常 好，广西产的 。 好，我们一会儿查一查啊，反正咱们的橙子，我每年我很爱吃橙子， 我也爱 什么赣南脐橙啊，什么包括咱们那个井冈山产的橙子，也特别棒。 对， 嗯， 脐橙是特别适合于做蟹酿橙的， 嗯， 这个，哎，那么把这个橙子准备好了以后呢， 嗯， 那个肉啊，我建议大家伙呢不要把它扔掉， 嗯， 攥一攥汁儿。一会儿咱们回螃蟹里边还要做 哦， 哎，还要做菜。 周老师，我多插一个问题， 嗯， 咱这橙子回来洗不洗？表皮是不是得处理处理？ 哎，洗是可以的，洗的 啊， 洗完了以后拿那个厨房用纸，咱们 擦一擦， 擦一擦就行了 啊。 因为它橙子呢，我觉得在生长过程当中，可能稍微的能够挂一点尘埃， 嗯， 但是它一般接着就是。 它 挂果呢， 它挂果以后，它这个采摘的时候呢，它一般的它 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啊、 嗯、啊。那么下面就是说螃蟹了，螃蟹你把它蒸好了，甭管是在这个菜啊，应该是就是河蟹， 嗯， 而且满黄， 哎， 黄越多越好， 哦， 哎，那么把它呢拆开以后呢，咱把肉也给里边的腿啊什么的，跟那个身上那肉就剔下来， 嗯， 啊，这是应该要具备的。您比如说我没有那技术，像孙老师让我从来就不弄这玩意儿， 对， 我 是我 看着我就烦， 懒， 那、那怎么办？您就拿那剪子，你知道吗？特简单， 嗯， 把那夸那边上就是那个腿的根那儿一绞， 哦， 绞完了以后，你突然你发现里边那个一块白一块那个一个格一个格里边那个一腿格一个腿格里边那个里边存的全是肉， 哦， 您拿那个签子啵啵啵啵啵啵啵， 哦， 你往上一扒拉，往上一扒拉就全下来了。 哦， 可是你要吃的时候，那东西可就麻烦了。 哦， 就是你要真拿牙咬的时候， 哎呀，缩了不下来，可烦了。 那 真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的工具，咔一搅， 嗯， 搅两边都给搅下来哈，完就半扇半扇的搅吧。 嗯， 哎，完了以后你剔起来就比较方便。 嗯， 腿呢，您两头一去， 嗯、 是吧？完了以后呢，擀面杖一擀， 嗯， 也行，全都出来了。 嗯， 出完以后，您还不能说整个的，您还得稍微切一切。 嗯， 黄呢也是一样，你说蒸熟了黄呢，它有点油让它， 嗯， 油黄让它跟那蟹肉都拌一起，完了加一点盐。 您说咱一般用什么油？植物油还是动物油？您说 这个菜应该最好吃的还是大油 哦，大油 啊， 是、 点大油是吧、 嗯？ 大油跟那个蟹黄那油啊。 嗯， 都是动物性的油， 嗯， 那很好的溶，而且还有助香的作用啊。 嗯、 那么下面呢，就实际上就是有两种啊。我说，您那个橙子皮也可以切点末搁里边， 嗯， 这是没问题的， 嗯， 还有点姜末可以的， 嗯， 葱可不能咬 哦。为什么？葱一进去就臭了， 啊啊、葱蒜都不要 哦、 都全都不要啊， 取清香 啊，取清香。就姜就是拉郎配的结果 哦， 我就是去你寒气的 啊， 别的没有目的没有， 主要是功效， 哎，功效，对， 嗯、 那么这个还有呢，可以搁鸭蛋， 嗯， 也可以搁鸡蛋， 嗯， 啊，都无所谓，这两个都可以， 嗯 嗯，鸭蛋呢，这个效果好一点，鸡蛋呢就稍微腥一点， 嗯。 啊，没别的，这就是。但是腥也腥不过螃蟹 啊、哦，那对对对，看、 哎、 跟谁比。 所以说它都无所谓， 嗯， 搁点鸡蛋什么，哎，蛋清啊，咱们用的是蛋清， 嗯， 可以了。把它蟹肉、蟹黄啊，蟹黄先单割出来啊，把蟹肉跟蛋清放好了以后，啊，拿小火慢慢的搁一点大油，慢慢的炒， 嗯， 炒完这个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得调一点芡， 调一点芡。 对，调一点那个碗汁，这碗汁里边有一点水淀粉 啊、 有一点盐，有一点点醋、酸味啊，或者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糖， 嗯， 那糖不是吃出来的甜味， 嗯， 是什么？是提鲜的 哦。 完了以后加一点点那个橙汁 哦，加一点橙汁、 啊、哎，可以往里加一点橙汁 啊， 过去可没有，橙汁纯白的 啊。 现在我觉得就加一点是没有问题， 补点味儿， 哎，补一点就是香气更浓一点， 嗯 啊，完了以后，现在就是开始把那个蟹就可以炒， 嗯， 炒成什么就是慢火炒，就是叫似凝非凝状， 嗯， 我不知道， 明白 啊，这是炒成半熟状态， 嗯， 完了以后您就给分到这个橙子盅里边， 哦， 完了上气隔水一蒸， 嗯。 盖上小盖上桌没问题 哦。蒸多长时间？ 蒸这个已经是半熟状态 啊、 嗯。我觉得五分钟六分钟，它已经就是香气散出来就行了 哦。 就是那个橙子的香气散出来 哦 就可以 哦。哎，周老师，我因为没做过这菜啊，我问几个外行问题。 你说 这橙子一蒸会不会变色啊？不会，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变色， 因为它这个橘黄素啊，它这个橙子是很稳定的。 嗯， 您再蒸，比如我蒸仨小时，那难说了。 啊， 这个咱们这个很短的时间，十多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内， 嗯， 它不会有问题的 啊，不会变色 啊，它只有助于它那香气散发。 嗯， 啊，而且它还消毒。 哦， 啊，里边呢，你还什么还能，因为那半熟状态， 嗯， 它里边那热气它也往外顶。 哦， 你知道吗？这时候就挺好。 哦，颜色不会变， 啊，不会变。 啊，明白了，哎。 周老师，好多朋友提问题了。 您说， 县酱城没提，提了个别的。朋友说，哎，前两天做了一个冬瓜盅，请教一下周老师。 嗯， 我看人家那个网上那教学拍出来的那冬瓜翠绿翠绿的，怎么我蒸完以后就深绿深绿，特别的丑？ 我告诉你，他这视频里边呢，他没给做熟。 哦， 他就 生的， 生的，它是绿的。 为了好看， 任何的冬瓜， 嗯， 您要是做了完全熟透了， 嗯， 它都会变暗，颜色会变暗。 哦，啊，哦，这是他那个， 这是他这是快手啊什么里边那个，咱不管不管谁，就不是他根本没不是熟的，他是为了效果嘛。他要熟了，你试试。 哦，就是大厨也做不出那个翠绿翠绿来， 那就是半熟状态， 半熟 或者不熟状态。还可以， 哦，那就那冬瓜没法吃， 对，没法吃，那是当盛具用的。 哦， 我冬瓜盅我可以当盛具用，你比如说我炖鸡， 哦， 啊，冬瓜炖鸡或者冬瓜的草菇炖鸡， 哦， 啊，那我下去了，我是当我们家买一盘子，不是那盅，就是那冬瓜，用冬瓜买， 嗯， 盛那东西的， 嗯， 有没有冬瓜味？有， 哦，冬瓜 不是吃的，哎， 哦。明白了。 你要想让他把冬瓜吃了，就得做熟了。 哎，周老师，那我问一句，那这冬瓜盅按就是您这专业的厨师来说，他，这个冬瓜盅应该是做半熟还是做全熟？他应该能吃？ 应该是吃能吃的冬瓜盅。应该我们过去都是汤的，里边小冬瓜， 嗯， 小嫩冬瓜。现在咱们大家都卖这种啊， 嗯， 特别好， 嗯 啊，把那皮打完了以后。啊，那个放上里边就是放上里边有海鲜啊什么的，放上汤， 嗯， 啊，上锅去隔水蒸， 嗯， 这出来以后那个就是汤里边那个鲜味绝对就跑到冬瓜里边， 嗯， 啊，很好的啊， 嗯， 这也可以吃，喝汤也可以吃冬瓜， 嗯， 还有一种情况，冬瓜盅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盛器，它就是 当盛器的，嗯，那都无所谓熟与不熟， 嗯， 绿肯定绿了， 就是 得让它绿，我要的是你的绿。 哦，明白了啊，就是所以你看大家现在都习惯看这些短视频什么的，我也老看看人家那个做菜什么的，哎，经常发现自己做完以后和人家那拍出来不太一样。确实还得请教周老师这样人家专业人士，人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咱这你想破脑子怎么回事，人家是绿的，咱这怎么蒸，是冬瓜的问题，是咱手艺 绿色了 是不是，还是咱这相机的问题，你老想不明白。后来周老师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这位朋友您也就明白了，不是您蒸的问题， 嗯， 只是看您是要不要吃这个东西。 对 对, 对， 吃您就弄熟它， 对 对不 对？ 您要说不熟，我就要拍照好看， 那无所谓， 那您就弄一生的， 对， 也行，是 半熟 也行啊，这个您随意把握。还有一朋友说，今天我和男朋友第一次在北京过年，不是过年， 过 中秋 节， 没回去老家， 嗯， 说今天想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们两个因为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放不放糖的问题， 你们俩今天这选这菜就错了。大过节的炒鸡蛋， 哎，等会儿这儿，您先说完人家这个， 哎， 说，因为这个菜放不放糖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争论。 嗯， 周老师到底西红柿炒鸡蛋放糖还是不放糖？ 放糖， 放糖， 绝对放糖。 哦， 但是这个菜你们俩今天选错了。 为什么？ 大过节的炒什么鸡蛋？ 炒为什么不能炒鸡蛋？ 吵架了， 吵架了。 嗯， 哦， 好啊。 不好， 对，我比较传统啊，我这里边先跟你抱歉啊， 过节不能吃炒鸡蛋， 对，你像这样的词儿，我觉得就避免 哦，不能有炒字儿， 我不是， 那就不能吃炒菜。今天 你们俩男朋友今天头一回见面， 嗯， 自己还弄个炒鸡蛋干嘛？ 哦， 明白，弄个什么菜是吧？溜鱼片儿，那你给我， 你又不会做一种， 服服帖帖的那个， 哦， 是吧？炒二冬， 炒二冬， 咱俩的。俩大冬瓜 啊！哎，周老师，这西红柿炒鸡蛋听着特简单，像您这专业厨师 不好做着呢， 这怎么做？这感觉好像人人如果只会做一道菜的话，西红柿炒鸡蛋都能做。 咱们说实在的，就是家庭版吧。 啊， 如果是出那馆子版， 周老师，我想听馆子版。您 那馆子版说实在的啊， 嗯， 那个馆子版很要劲儿。首先第一个， 嗯， 西红柿还不能选那种熟过了的。 不能选熟过了， 对，酸一点的多。 哦，酸一点的， 对， 特硬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稍微硬一点的，而且呢，把它皮儿去了 啊， 而且里边的籽儿跟汤都要去掉。 哦， 籽儿和汤怎么去拿勺给蒯了、 啊？不用不用，你那个横面一切完了以后一甩全下去了。 哦， 明白了吗？ 一开二 啊，一开二横着的啊。 啊我知道 啊，那 倒过来一扣就出去了， 哎、对对全出去了。 哦， 拿勺一弄全出去，完了以后你切成丁儿， 切成丁儿、 哎，不是切成角。 哦，不是我们那个 西红柿炒鸡子儿、 嗯、 那是切成丁儿的。 多大丁儿，周老？ 差不多， 你这骰子丁儿， 比骰子 大点儿 啊、嗯，两公分见方吧。 啊、 嗯，哎，不是差不多，哎， 一点五公分 ，两公分有点太大。 嗯， 完了以后炒鸡蛋呢，炒那鸡蛋还是炒的非常的嫩， 哦， 还不能炒黄。你比如说我家里头炒鸡蛋的时候。有时候愿意把这个鸡蛋呢煎的，就是稍微的有点上黄 啊。 这个菜鸡蛋炒鸡蛋不是西红柿炒鸡子儿，这应该、 啊、 这菜应该叫 啊啊， 你知道吗？过去这个菜叫西红柿、哎、 西红柿炒鸡子儿， 西红柿炒鸡子儿 啊， 哎，不应该这个菜叫炒鸡子儿 啊 啊。你、就是即使写这个蛋字儿， 嗯， 北京人念他也念子儿 哦。 也应该是这样，这是文化啊。 嗯， 这样念出来就这个菜就更加香，就香味更足。因为什么？ 嗯、 这个菜就是北京人发明的。 嗯， 你知道吗？ 嗯， 可以这么讲，就是鲁菜或者北京人爱吃这个菜。 嗯 啊，那么有什么调料呢？就是有点葱。 嗯， 姜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 啊，姜蒜都不要。 哎，过去就是什么呀？就是姜汁儿。 嗯， 我们讲话就是姜汁儿。 嗯， 完了以后呢，有点糖，有点盐。啊，如果那时候说这个西红柿没有那么特别红的，我们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会点酱油的。 哦，点点酱油。 对，因为有的里边是绿心儿。 哦， 那怎么办？那绿心儿太不好看了。 啊、 哦，他为了那个， 但绿心儿是不是也不好吃啊？周老师， 哎，他逗，他不是酸吗？ 啊、哦， 酸这后边跟着甜呢。 啊、哦， 我加糖了。 啊啊啊！ 我怕你酸不酸？我不怕你酸。 啊、哦。 你明白吗？我这咸酸甜 哦， 你知道吗？你不熟我也不怕， 嗯， 你西红柿不熟我都不怕，为什么呀？ 嗯， 我就要你那个西红柿味儿，闻着是那味儿 哦， 就 OK 哦。 这个菜很难做的 哦， 因为它做出来以后一点汤都不带出的，因为汤已经没了 啊，真的呀， 一点汤都不带出。 哇，周老师您好好给说说，怎么炒？ 那这个。不难呀、 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切成丁儿以后， 切成丁儿啊 啊，您切成丁儿以后呢，您炒鸡子儿 啊， 炒鸡子儿 啊， 鸡子儿里边稍微得加点水、哦、 啊，显得嫩啊， 显得嫩， 嗯， 而且快速的炒，炒的还不能够炒成大片儿 啊、 嗯，大片儿的还不成 啊、 嗯，嗯，就是说那小碎块儿， 你得划散了是不是？ 哎，划散了就跟那个西红柿差不多大小 啊、 嗯、啊，那么。炒好鸡蛋完了以后放一边儿， 嗯， 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做油， 嗯、 油呢就不用什么， 嗯、 就是素油就 OK 了啊， 嗯， 完了把那个小葱花搁进去， 嗯， 完了下什么呀？下西红柿， 哦， 西红柿大丁儿， 啊、 哦，火必须得旺快， 啊、哦， 啪啪啪，实际上那味儿一出来， 啊、 哦，点点料酒， 嗯、 搁点盐，搁点糖，知道吧、 哦？ 这时候呢可以就是。就基本上这个味道就够了， 哎，但周老师他们现在好多视频里教啊，得煸出那个西红柿油来，说是，咱这是不是就没有油了？ 你要说过去那个所有的，你知道为什么这是菜在不断的发展？ 嗯， 过去想吃一个纯红的西红柿， 嗯， 是多么难的事儿 哦，啊，没有纯红西红柿，过去 你这一盘里边最起码有仨吧？ 啊、哦。 这仨的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 你明白了。而且这个菜，西红柿炒鸡子儿，这西红柿不能，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哎，现在这个这西红柿里边硬心儿呢还正合适 哦。 你要过去那西红柿全沙，你知道吗？老西红柿过去我小时候吃那西红柿，你想它硬了硬不起来，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它里边特别沙，特别软 啊。 明白了吗？这个菜又不能出汤， 嗯。 你还编那个的 嗯， 那是现代演变的。我说，你说，你问我， 这是老传统的。 你问我就是老传统 啊， 而且还勾点呛呢。这个 哦哦，因为籽儿什么汤都出去了， 对， 编不出汤 了，编不出汤，完了还勾一点呛，拢着，嘿，荔枝爆呛似的跟 哦， 你知道吗？ 哦， 这菜是这样一道菜的，西红柿鸡蛋炒鸡子儿， 鸡子儿 不是不是西红柿炒鸡子儿，我这是好俩人俩炒一块了啊，西红柿炒鸡子儿 啊， 就这样。 哦，明白了。 没有，过去没有说那大块的，那是加长版的。 嗯， 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管子味儿的。 嗯， 这正经八百管子味儿才这样的。 哦， 您想，如果说，比如说啊，开堂会， 嗯， 过去啊， 嗯， 老传统有堂会啊，那么你开堂会，我跟你家里头订了菜了，我其中有一道菜就是 西红柿炒鸡子儿， 对，西红柿炒鸡子儿。嗯，你从你们家这个饭庄呢到我们家，可能也就一百米吧。 啊， 一百米啊。 啊， 可是你要是你想想，你要从你们家那儿刚炒得了出来， 啊， 到我们家那成什么样了那汤？ 哦， 啊，我能给你钱吗？ 哦， 这西红柿炒鸡子，我能给你钱吗？你说这个？ 哦，不能让他出汤。 不能。 哦。 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必须得，我现在我得言必有据，我得跟你说说这事儿。 嗯， 有时候背后的事儿，好像是老人们现在不爱提了。为什么？老人一提完，他们就批判我们，老板儿、老保守，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什么你再也没有了，不回头了。 嗯， 但是毕竟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它有道理，但按当时是有道理的。嗯， 对呀、啊，现在那外卖也同样如此。 对。 您从那儿要一个星番茄炒鸡蛋 啊， 到您家里变成什么 啊？ 变成卤了吧，就是，对不对？吃面条吧。 对对对，啊，哎呀，你看我们这，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专业的西红柿炒鸡蛋没吃过，确实没吃过。 不是有没有道理？我跟你讲， 有，太有道理了。这个反正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看到的这个菜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不要不。我觉得不要被这些现在咱们这些有时候这个蒙蔽了啊！ 嗯， 当然看热闹什么呀，完全可以。但是你要想拿它当过去的事儿， 嗯， 这是两回事儿，两张皮，不对接， 哦、 没法往后对接的 啊、 哦！一看原料都是一样，整个是叫什么叫荣军铸骨 哦。 你看没有？我说这话融金入骨，你知道 吧、哦？哎呀，哎呀，哎，哎，这小两口也别因为这事糖不糖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你炒的就不对，这菜今儿就别炒了。 炒家庭版的没问题 啊，家庭版没问题啊。那个 怎么吃都行。 希望您这今天这道菜做的特别成功， 嗯， 是不是？ 对， 俩人 祝福你们俩， 甜甜蜜蜜的。 哎，祝福你们俩， 对对，团圆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每年都在一块过， 是是是， 我们才高兴呢。 是是、 啊，哎，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早点放周老师回去。赶紧一家子人等着周了 做饭呀， 周大厨给做饭呢、啊。我们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也祝周老师中秋节快乐啊！ 好，提前祝大家伙儿，咱们要是提前祝双节快乐吧。 哎，好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